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今天呢继续请您欣赏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大会的演出录音。那昨天呢我们是欣赏的李光荣老师演唱的洛派京韵的唱段卧薪尝胆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从李老师返场的这个唱段来欣赏起吧。 祝各位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欢乐，心想事成。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演唱剑阁闻铃片段。 冯先生要求，咱们就唱《沉默吟出来一浪》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在，不是。 就送到栏儿，马上就要传了，赶紧送到栏儿。是谁呢？大家都认识，郑先生送来四枝花篮。谢谢郑先生。郑先生还嘱咐一下，要求李光荣老师唱一段那个《伯牙摔琴》当中脱罩的片段。几位把李老师给豁出去了是吧？ 这个脱罩呢，确实是老师的这个杰作。自从文化大革命啊以来就没唱，后来呢这个传给我们了啊。这个脱罩在唱的过程当中呢得长弦儿，所以说乐队呢还那个非常辛苦，因为在这俞伯牙摔琴里头啊有这个西皮，这个脱罩是西皮的唱段，西皮呢这个弦儿得长。那个法二黄呢是吧，也是咱们京剧的一个这个曲牌是吧。那么下面就把这段脱罩奉献给在座的各位。 演员啊，专门有一个剪场的，这就是不是一般的演员。好剪场，嚯，这还有您的熟盘啊。这个听书听扣，听戏听咒，到这时候底球该上了。下面请您欣赏单弦鞭打芦花，演唱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津市曲艺团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刘秀梅。伴奏员是岳长乐。好弦儿，好弦儿，咱们再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艺术家刘秀梅老师。 在座的老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有人 家中 生子，你爱如珍宝交友观，前妻儿呆如猪狗一样般。想到此，他扶起了子谦，悲愤交加，他是又愧又惭呐。唉，为父我错打了孩儿，真是不便于心。说着话，脱下了皮氅忙给子谦披在肩上。子谦说：“爹爹如此，倒叫孩儿心不安。”员外说：“吃酒吃得我很温暖。”你跟敏华上车，为父赶车去花园。小敏华拉着兄长把车上，老员外是扬鞭赶车一溜烟来到了自家的门口，把车下。员外叫了声闵子谦，说：“我的儿，你赶快到厨房去取暖，先不要与你的母亲把话谈。”闵子谦答应一声，说：“遵命。”老员外带领着敏华奔了里边，到了后堂，叫敏华先把你的母亲还。小敏华答应一声，跳跳钻钻喊了个欢：“妈，我们回来啦，又回来啦！快到里屋，把你的兄弟看呐。”说着话，他走出了后堂，笑容满面的把话言：“哟，这么大的风雪，员外的身上冷不冷啊？”老夫身上不觉寒，我来问你，孩儿的棉衣可做好？你是问敏华还是敏全呢？敏全敏华我不用问，我先问问那敏子谦。子谦的衣服早做好了，你把何无须在里边？李世文听就是一愣：“啊，里边絮的是好丝棉。”敏德公闻听此话，就气红了脸。好贱人，事到如今你还敢花言巧语的把我们一样的孩儿你两样看，竟拿芦花当丝棉。也怪我往日拿你当了良善，哪知你早已就坏了心田。自从你来到了敏家，一切事情由你掌管，你对不起我待你一片的好心田。我来问你，有人虐待你的亲生子，你是该当如何对我言？我劝你痛改前非，不算迟晚。从此后，三个孩儿要你一样的看待，不可另眼相观。这里是他羞恼成怒，强分辨。员外，你把夫妻的恩情扔在一边。常言道，天下的爷娘没有错啊，不孝的儿女有万千。少年不吃苦中苦啊，长大难得天上甜。续芦花，我教他少年学吃苦，你拿了我的好心当做驴肝。既然叫他们学吃苦，为什么敏华续丝棉？这我续了芦花该怎么样啊？叫我认错难上难。敏德公见立誓的心肠，实难改变呐、取过来纸笔墨砚，放在桌上边呐、拿起笔把墨蘸，一千顷想今天，千头万绪心情乱，跟他空斗了十数年。 情从此断， 三个孩儿我自己看，老员外想罢言，他一声长叹，一会儿就把这休书写完，脱休书手发颤，心思荡。是的面前哦，赶快收拾你自己的物件哦，留下你话语明劝，回礼家你莫要迟延哦，哎呦，从此后你与敏家是无有牵连哦，狠心的李氏他并不服软哦，跑到里屋收拾衣衫，小敏花跪在了那母亲的面前哦，哎哎哎呦，拉住母亲泣不成声，令人心酸， 母亲您只顾一走，何人把我们 弟兄照看， 难道您就这样的狠心，您千不念万不念也得念我的未满周岁的三弟名权、啊、 这时候闵自谦正在厨房向火取暖，忽听后堂吵闹不休，二弟闵华痛哭失声，他急忙跑到了后堂，留神细看，见老父抱敏权，苦脸愁眉泪潸潸，母亲在一旁站，气昂昂怒容满面，这个小敏华就跪在旁边，拉住母亲她哭得可怜，在那桌上放一封休书，莫记还未干。闵自谦见此情景，心中盘算。起争端，老夫动怒难以阻拦，一家人要离散，我必须以礼劝解，叫他事从良劝、啊、想到此他急忙跪倒，婉言相劝。 怒，轻飘而言，母亲来家十数年，生二弟把这家务管，娶芦花把事做遍，这也是一时之错呀。您那何必把脸翻？芦花之事，您若肯饶恕母亲，我想母亲定能知过必改，回心向善。倘若您在盛怒之下休去了母亲，到那时您夫妻情断，我们骨肉分离，岂不是将全家拆散？爹爹请想，母亲在家不过孩儿自己吃苦而已，母亲若去，您不娶，何人掌管家务照看我弟兄三人？您若再娶，就连我这两个年幼的弟弟也与孩儿同样成为这无娘之子。哎呀爹爹呀，这就叫谋在一字单。母亲去后，我们三子同寒。民德公闻听此话，万分难过，他是肝肠欲断，在一旁感动得李氏夫人又羞又愧，泣不成声，上前抱住了民子谦。我的儿小小年纪，宽宏大量，不计母过呀，真是少见，亏杀我心下良宅，断见的母亲共活在世上这些年，我对不起员外待我的好心一片，对不起我的儿朝夕侍奉，孝敬双亲，疼爱第十数年。这李氏越哭越痛，口哑声嘶，员外一见他真心悔过呀，知道理断，上前来劝解李氏，搀起敏华与子谦，将凶术投入炉中，霎时间熊熊的炉火化灰烟一片。敏子谦心存远见，立誓周全，感动了继母，悔过向善，直到今天呐，还在民间流传。下面为大家演唱插曲《风雨归舟》。 云烟，哒哒哒哒鞭炮把山花打，呼噜传来震山川，风吹铁铃当啦当的响，唰啦啦啦大雨似涌泉，山洼积水满，剑下似神探，霎时间雨住风儿寒，天晴雨过。 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还得代表所有的观众感谢我们的弦师岳长乐老师，太不容易了这一下午。其他的弦师也是非常的辛苦，多说几句呢，让弦师让演员呢都歇一会儿，然后接着为您演唱，您还是能收到更多的美的享受的。咱们掌声再次响起，有请刘秀梅老师。 下面为大家演唱插曲《反风雨归舟》。 传宇宙，你忽听得风雷大作，地动山摇，树倒石劈，霹雳里的响，电光夺目要邪臂，非容易来之在那关不是往前村访不知当此机，云峰薄风才止，秘密如丝牛毛细，河边拥乱柴，岸上有拧泥，柴飞倒覆柳皮，三只败叶随水风落，花茅草不满地，在那坡而下卧着一头驴，原来是吃醉归来一老，在那桥边里手指驴小细细把话题，他倒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泥，接引我扭向宽桥风着酒后， 走不了了。 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这一场就留下了就。咱们那个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 下面为你们演唱一段幺姐大春景。 吹啦！ 有情如我老比天云万也长。 好，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大年初六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古曲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其实在那天的演出当中呢，朱运辉老师呢也返场了一段插曲儿缓解罗裙带。那由于当天节目时间所限呢，我没有播放给大家听。那这样今天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呢，请大家来听朱运辉演唱的插曲儿缓解罗裙带。 原来 是巧嘴的发个红，怒来呀！ 好了，那到现在为止呢，两场这个曲艺专场的实况录音呢，就已经非常完整的给大家播送完了。那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